为的还快，明明拥抱过却还像梦一样不实在，而我一深深眷恋你，无有可救眷恋你。 So can I 这首来自于蔡健雅的 Day and Night， 收录在2001年她发表的 I Do Believe 专辑当中。之前我们说过呢，这张专辑是一张充满爱的专辑，蔡健雅自己写了七首歌，当中五首歌是由她当时的男朋友 Lupo Gronick 担任制作。 Lupo 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耳熟呢？2007年他发掘了停竹，而在后来通过邓紫棋被更多人所熟知。2000年4月13日，郭富城发表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旅途愉快》。这并不是一张大热专辑，不过呢，因为一首翻唱的标题主打歌被一次一次的提起。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富城翻唱朴树的这首《旅途》。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写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

选择，选择一条彻底的路，不管命运带我奔向何方，我都会让自己承担。选择一条彻底的路，不管命运带我奔向何方，我都会让自己承担。 我们听到的是2005年4月14号胡盼在天中文化发表的个人首张专辑同名主打《麦子》。这张专辑有着文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他纪念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体现在他自己作品当中诗一样的歌词，就像这首麦子当中的一句，因为我的成熟低下了高贵的头。好，一周音乐大事记，在湖畔的麦子推出了十年之后，2015年的4月14号，胡夏呢推出了他的个人第四张专辑替我照顾他。这张专辑大半曲目都是影视 OST，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同名主打也被电视剧《好想谈恋爱》和电影《我是女王》选作主题曲。 我知道你的嘴角笑起来并不快乐，也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好人，担心是肉做的，我又怎么舍得看你哭到都累了还倔强沉着。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 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人不都是别爱别学，就一个误会。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 我们听到的是胡夏2015年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替我照顾他》。在这之后有3年没有发片，而今年他终于要有新的专辑了。主打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也在中国榜上本周排在第10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2000年的4月14号，张惠妹推出了 Live 专辑《歌声魅影》，收录了10首她在演唱会上呈现的翻唱金曲。高难度的挑战以及高素质的演绎，也恰恰是阿妹处在发展上升期气势的一种表现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阿妹演唱这首经典的《妈妈咪呀》。 Control.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电影节的消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将于4月15号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北影节一直亮点不断，开幕式红毯历来都是群星璀璨，今年的红毯依旧阵容强大。今年电影《幕后玩家》在众多候选影片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幕后玩家》的监制兼主演徐峥、女主角王丽坤都将出席开幕式。2017年最令人瞩目的国产电影毫无疑问就是《战狼二》了。本届北影节开幕式，《战狼二》的编剧、导演兼主演吴京亮相红毯，同时片中女主角 Rachel 的饰演者卢靖姗也将随《理查的姑妈》剧组出席红毯仪式。今年的北影节开幕式将迎来众多兼具实力与魅力的女演员，最耀眼的当然是著名女演员舒淇，因为她同时也是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委会成员。凭借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佟湘玉一角走红的著名影视演员闫妮，也将随新片《我是你妈》剧组携女儿邹元清一起出席北影节开幕式红毯，这也是母女二人电影合作后的第一次亮相。超模出身的杜鹃恐怕会是开幕红毯上最冷艳的一位，这次杜鹃将随霍建起导演新片《如影随心》剧组惊艳亮相。此外，歌手吴克群、新西兰演员、模特、主持人锦荣也都将出席北影节开幕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呢，我们选出了几张不同年份在4月15号这一天发表的唱片。2007年便利商店乐队在摩登天空推出了第二张专辑电视猴，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主打歌，叫做电视机。 Yeah.

这首《草帽歌》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而刘欢改编成了布鲁斯的曲风，更是在音乐上的巧思。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4月15号发表的《60年代生人给我的同龄人及后代》专辑当中。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不仅和刘欢都是60后，而且他还比刘欢要年长3岁，他就是费翔。在2002年4月15号推出的专辑《野花》，我们就来听当中他翻唱齐豫的这首《橄榄树》。我们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一些电子音乐，还有包括世界音乐上的改编。不过历久弥新的并不是当年这样新潮的曲风，而是《橄榄树》这首经典的旋律。 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手一摊就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但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戏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应，用沉默反击。逃生的路会在深的记忆，往事痛击不但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戏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应，用沉默反击。 我们听到的是十年前2008年4月15号张信哲专辑的同名主打《逃生》。除了有才女黄韵玲写的这首歌之外，张信哲还和罗大佑 MC Hot Dog 以及还没有成名的李荣浩合作，曲风也是多种多样，混搭京剧，跨界饶舌。不过最适合他的似乎还是流畅又动人的情歌作品。这个小时一周音乐大事记的压轴是2005年4月15号发表，来自于胡德夫《匆匆》专辑。这是一张迟到了30年的唱片，可以遥望到台湾流行音乐的起点，校园民歌运动兴起的70年代。当年胡德夫心怀唱自己的歌这样的信念所写出的这些歌，他用了半生的时间去沉淀，少年成白头，歌却像酒，越老越纯。而在下个月，胡德夫将会在北京举行个人音乐会，所以喜欢他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就来听这首《牛背上的小孩》。而在下个小时，歌手季秋阳将做客节目。 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山人浩梦，草原静静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终于吃足要洗豌豆，牛背上的小孩倚在牛背上，山谷的牧童带着足印飞向了青，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路弯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细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向飘摇，是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欢迎到的是创作歌手季秋阳做客中歌榜。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这一次带来首张原创专辑叫做时光荡，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时光荡其实就是一个时光当铺的一个概念，就我一直在想，如果说能有一个时光当铺可以点灯时光的话，可以交换一些东西，大家愿意去交换一些什么，我觉得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能够产生这样一些思考，他能自己去想一想，因为我们现在老是去怀念时光匆匆，然后好多事儿上自己好像有点后悔一样，觉得错过了很多东西，如果真是有这么一个时光当铺可以点灯时光，或者用什么东西可以数回来时光，大家愿意去交换一些什么东西。 时光荡，很显然这张专辑是和时间有关。 对。 是不是也借着这张专辑来梳理或者回顾自己关于音乐的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和心情？ 对，就是从我刚开始学音乐，刚刚开始创作，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可能整张都放进去了，所以这张专辑里边的很多歌就会出现风格不是很统一的一个状态。最早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也想到这是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想把我这十多年来做音乐的这些过程所有的东西一股脑放到一张专辑里全部交代出去，我不想再拖拖拉拉的，我想觉得人活到这把岁数了，然后就做什么事儿交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是吧。 对，我觉得我要交代什么事儿，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我想把我就这十首歌是我在当下我这个阶段快到30而立之年这样一个阶段，想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交代出去，就是说可能有青春时期十多岁的时候，也有二十多岁的时候，还有最接近我现在的一些想法，我想通通的全部交代出来。 好，我们就先来听这首《一个人》。 好的。阳台上望远方， 那里是家的方向，有暖暖的天堂，又看见你在公车上面疲惫的睡着，妈妈打来了未接电话，对时光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穿过头绪 客做客中国榜的季秋阳，其实这个名字熟悉他还是通过2016年第三季中国好歌曲，当时你的一首《不能没有你》是打动了范晓萱。 对，没想到萱萱姐那么喜欢这首歌。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个人》是来自于你的全新的专辑，叫做《时光荡》。 对，来自专辑《时光荡》里边的第一首，我非常希望这首歌排在第一首，就是希望这首，因为整张专辑的基调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沉，大家可能会觉得就忧郁或者偏忧郁的东西多了，但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可能看词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还是有点忧郁有点沉的东西，但我觉得是这首歌它会给人力量，听完这首歌的话 他听到希望， 对，能感受到力量，所以我特别想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歌，让大家一听就能感受到整张专辑我想表达的。其实不是说要把这种忧郁或者这种苦的东西表达给观众，我还是希望大家听众能够听到这些，就能够产生思考和给予他力量。这些歌， 这首歌创作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这是在好歌曲比赛完之后，大概是就是2016年底的时候，应该是2016年底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因为那时候参加完好歌曲之后，就各方面就会有多种消息会往你身上扑。 那会儿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事儿这么多呢？就还是在提醒自己别飘。但会有各方面的资讯会往你身上扑，各身边的人都想来跟你认识，就这种状态。然后来了之后，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城市，又在一个在成都又工作了那么多年，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多少有一些感触，就会想到自己那时候坐公交车上班下班，然后有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 对，都是一个人的状态，包括现在也是一个人的状态，也习惯了一个人。但我又觉得好像很多人在都市里打拼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和我一样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因为那段时间特别有感触，年底的时候就想要回到家乡啊，或者在思家的时候，思念家乡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写了这样一首歌。 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据说是创作完已经到天亮了。 对，这首歌是一个晚上，就我们写歌可能音乐人生活作息不是很好，老是喜欢晚上去写歌，白天就睡觉。然后大概我的习惯是要写一首歌，就比如说8点钟的时候，好像天就黑了，然后我一个人就静下来了，然后就会开始酝酿一些情绪，大概就到了10点钟的时候，就有一些情绪起来了，慢慢就让自己关着，自己一个人关掉所有的灯啊或者音乐这些，就开始慢慢去酝酿那种感觉。然后写完这首歌，是词和曲其实算是同时出来的，同时出来呢，后期当然有做修改，但当天晚上第一版出来之后，其实就已经天亮了。就到了凌晨6点多钟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的工作室在成都东边的一个29楼上，我还记得很清楚，2903，那时候是2903，在某一个写字楼2903，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阳台，我那工作室有一个阳台，在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整个成都东边的景色，包括电视塔或者是整个城市的一个面貌，我都看得很清。 你还可以看到日出。 对对，然后我就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差不多6点多钟，然后就在阳台上伸伸懒腰，因为坐得太久了，伸伸懒腰，然后那个时候日出就真的出来了。薄暮余晖，不应该叫余晖，晨曦。 对对， 那时候太阳就升起来，那瞬间我就觉得这首歌写对了，然后 赐予你力量。 对，在别人感受到力量，在我自己感受到力量，在别人还没有感受到力量的时候，我自己已经体会到这首歌给我的力量了，包括现在我听的这首歌还是会给我很多感动和力量。 歌手爱好音乐的心都是相同的，不过音乐之路确实各有不同。说到季秋阳呢，其实回望你的音乐之路，先从中学说起吧。 好 那会儿你是拿着报名费偷偷去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就很烂，但现在还放着呢，虽然弹不了。那时候我还怂恿了好几个人和我一起去，或者被骂惨了，就大概有3-4个同学吧。那天又下雨，然后伞也吹坏了，我说哎呀，报什么名啊，早买吉他。就拖着他们几个一人去买了一把吉他，120块钱。 那会儿是几几年的事儿？ 我突然有点想不起来了，是零五还是零六，我想不起了，应该是 十几年前的事。 对，十几年前的事儿。然后就120块钱一把吉他，120块钱的吉他，然后大家买回去，大概4-5个人一起买，都不会弹，那时候都不会弹，然后去找老师学，其实也没，我们在一个小县城，也没几个人会弹吉他，但就自己瞎琢磨，那时候没找到老师，我就自己去买书回来学，但我那个时候在学钢琴，就多少懂一些乐理，然后自己买了一些什么吉他3月通啊，就回来再开始练。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在弹吉他，其他那帮朋友全部都没弹了，都没弹了。 在80后当年最好的吉他教材就是 Beyond 的吉他谱。 对，什么金曲 Beyond 金曲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那会儿弹吉他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未来会做歌手，只是 会有憧憬，但没想过，没想，真没想过。 吉他其实速成自学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学得很精进，要往深处学是需要很下 功夫的，还是需要找老师。对，那个时候所以自己的琴技一直长得不够自己的琴技一直长得不够快，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因为那时候就没有老师在，没有把基本功打得很好，然后就所以不是现在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多少够用，不过现在够用。 你曾经还组建过一支摇滚乐队叫做 Orange Castle。 对对对，那是我自己觉得虽然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支乐队，但是我觉得是正儿八经让我走上对音乐有个非常正确的认知和理解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支乐队。 而且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还说过曾经有坚持也有放弃。 对， 就中途其实也有不做音乐了 啊。这个说起来又苦起来了，就挺 没事，你可以说。 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就是一部凄惨的历史一样，悲惨世界一样。那时候是，我在酒吧里弹琴，那时候就是在做乐队，就 Orange。后来 Orange Castle 就是因为一些成员的原因，大家散了，还是迫于生活压力。大家散了，乐队散了之后呢，我又遇到其他方面感情因素也不是很好，然后完了。工作那时候在酒吧弹琴，然后有一天去上班，自己骑着摩托车就出了一车祸，两手都撞断了，然后两个手都吊着，两个手打着石膏，然后你发现自己像一个废人一样。那瞬间就你会觉得自己毕业两年了，做乐队，乐队也没做好，然后乐队现在又散了， 然后现在手也 断了， 对， 自己不能吃饭，上厕所都不行，那时候真是两个手都吊着。就觉得对需要人照顾，你说二十多岁的人还需要人照顾，那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做音乐，就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一个状况，就觉得啊算了，我不想再做音乐了，我就放弃吧，就暂缓几年。所以那几年就出车祸的第三天，我从医院出来，我就把所有的乐器，吉他、键盘、效果器、音箱我全卖了，就留了一把木吉他，其他我全卖了， 让自己断了这个念想。 对对，让自己断了这个念想，就是说后来就跟着家人和亲戚去从事了另外一个行业，去做了几年， 跟阿杜曾经的这个职业是相关的哈。 对对， 相似，就是 从事 建筑行业的包工头。 对对对对，我们叫包工头吧。所以我现在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挣钱嘛，大家觉得好像建筑行业就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看着亲戚回家过年都开着大奔回来，我说哎，这干得不错，我们搞音乐，你说搞多少年都不行。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挺羡慕，然后也想要去挣一点钱，挣一点快钱，挣一点大钱。然后完了之后，我想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想做一年，做两年，挣点钱，然后 还是做音乐。 对，回来做一个 live house。那个时候就想做一个 live house， 然后去多扶持大学生乐队。那个时候我就想去扶持大学生乐队，提供一些舞台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刚大学毕业没两年。就非常明白自己在做大学的时候，乐队想要演出，想要得到一些专业平台，想要和一些专业的人士接触的时候，就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挣点钱，做 live house 去扶持这帮大学生乐队。 刚才听到季秋阳说了很多所谓他自己定义的哈，比较凄惨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其实没那么惨。 在说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肯定就像这双专辑一样，时光荡，很多很多的画面和故事都会在你脑海当中浮现。 是，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你的一段感情。 对对，就是写完这首歌大家就 各奔东西， 就释怀了。 释怀了。 对， 叫小马小马。 对，小马小马是一个人。 好，我们先来听听看。 让幸福变得简单，可嘛转眼就到了夏天，就像是你把我手打断，让我悲伤的绝望的跑到山上做个和尚。小马小马，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大学没谈一场恋爱，还不都是为你吗？小马小马，我也是玩乐队的人啊，拒 绝所有散场狂欢，还不都是为你吗，小马？前说走就走，泪水狂流绝不回头，只留下我孤独的背影，至少这样看起来挺潇洒。也不过才三年，删号码记忆里还有啊，我偷偷地回到了成都，主动拨了你电话。小马小马，你家到哪儿去了呀？我坐在府南河边上，等你的回答。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第一个门卫一直香烟，他说你很少回娘家。小马小马，你家到哪儿去了呀？我坐在府南河边上，等你的回答。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第一个门卫一直香烟，他说你很少回娘家。 一首情真意切的小马小马，这也是季秋阳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了。 嗯，对，我觉得这首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首作品，就清清淡淡的，然后简简单单的，虽然时间有点长，就是五分多钟，可能有的人听不完，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简单的音乐。 这张专辑《时光荡》，季秋阳不仅是创作者，还是编曲和制作人。 对，有一些编曲，有一些编曲自己有做，然后整张我是制作人，然后我会，其实我自己能做编曲，但是我不想把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都做完。如果说这样一做的话，可能整张专辑做出来就是可能会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张专辑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自己去编的话，但我就觉得太没意思了。我想在做完这张专辑完了之后能够给我很多惊喜，能让我给很多惊喜，所以我自己做制作人，同时我就选择了和每一首歌我都会去选择和一些非常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去进行合作，没有去和那种就是主流的大制作人或大编曲那种合作，一个费用不够，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没必要，就大家好像我聊不是聊得很来，也有接触过，后来我就选择了和这些全国各地的一些独立音乐人在进行一些合作，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独立音乐人，然后通过一些朋友啊去联系，找到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一些合作，然后所以现在打造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就是整体气质像现在这样一个，它没有那么主流，也没有那么地下那么沉，所以就挺适中的一个状态，跟我的性格一样，不软不硬。 这张专辑《时光荡》，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 对，《时光荡》。 这首歌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呢，其实写的时候，我就想让自己能够回到过去，就早上醒来之后，也是一天早上醒来，晚上头天晚上就和朋友一起吃喝玩，喝多了，真是那种。就喝多了，然后回家头疼，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天气就很好，然后就坐起来。但当然那个时候都不是早上了，可能就十一二点了。然后就拉开窗帘，就我一起来我就会拉开窗帘看看外边的景色。啊，一瞬间你就会就脑子清醒了，那一瞬间一下就清醒了。你就会想到过往的那些同学，大学同学和自己儿时的那些玩伴啊，这些。就写了这样一首歌，想要回到过去，想要去找到他们，也想到了，就里边有句若时光能换，换旧人不散，就希望那些人不会离开我们， 还有就是若时光能换一世的勇敢。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自卑，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生活上。 为什么？ 就觉得自己不够自信，挺自卑的，就觉得自己欠缺很多东西吧。 嗯嗯， 应该是从小的一个习惯，就不够自信。 嗯， 自卑谈不上，就不够自信。 对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 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直都不够勇敢。就我希望时光能换的话，能换一世的勇敢。我想表达的东西，我想要争取的东西，都能够在年轻的时候都能够去表达、去争取、去要。 那这张《时光荡》制作完成之后，你的这个自信可以给你勇敢吗？ 我觉得现在多少好了很多，真是各种自信啊，和人交谈啊都会好了很多。 好，在上半段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季秋阳最新专辑《时光荡》的同名主打。广告转身，我们继续和季秋阳聊他的这张新专辑。 好的， 我是浩健。 好，浩健。 季秋阳首张专辑公告牌，一个人。时光荡。 小马，小马，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大学没谈一场恋爱，还不都是为你吗？ 这日子没法过。将爱情故事， 寂寞终究是世人犯了错， 与你和解。 不止你一个人听过，还许许多多的故事没有对你说。 孤独新人， 我说站在悬崖那光不曾照亮心间，我愿奔赴这最后晚宴。 老张。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光照充足，适宜户外活动。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云量逐渐增多，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同时伴随降温。近两天温度起伏明显，提醒市民朋友注意增减衣服，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导演盛静执导，金超、焦俊艳、石安妮等新生代主创班底，闫妮、林永健、高亚麟、吴京安、刘亚欣等实力演员协力打造的军校题材剧《青春集结号》即将于4月14号晚登陆广东卫视。该剧根据陈华长篇小说《那一曲军校恋歌》改编，讲述一群95后军校大学生和80后教导员之间的对抗、成长、磨砺的青春故事，以现实主义情怀展示当代军校治学严谨、生动活泼的特点，也展现了一群90后年轻人最终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优秀军人的热血群像。4月10号，热播剧《海上嫁女记》于北京举办跨越国界相守幸福发布会，主演蔡少芬、张萌、李心爱、樊林峰为该剧站台宣传。《海上嫁女记》辗转多地拍摄，上海遭遇烧烤天暑气逼人，远赴巴西险象环生，目前该剧正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每晚2集连播。余文乐、胡然、任达华、林家栋等主演的科幻冒险网剧《冒险王卫斯理之支离人》已于4月9号开播。余文乐化身新一代冒险王卫斯理，与女主角胡然携手调查支离人的秘密，由此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埃及冒险之旅。而片中大量的打斗场面与爆破剧情设置也备受观众热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10位，吴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第9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8位，萨顶顶，左手指月。第7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曾经死去。 第6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5位，曹轩宾，别君叹。 我总喜宴飞翔，重复旧往事。 第4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第3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第2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就满就勉强。 本周冠军曲目，张信哲，不再。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中国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追风少年，面对梦想，有放弃，有坚持。2016年登上中国好歌曲，一曲成名，用平凡的故事打动平凡的人。季秋阳的时间之旅，时光荡， 岁月如箭，跨过容颜。 此刻季秋阳做客中歌榜，走进他的音乐故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创作歌手季克阳，季秋阳继续做客中歌榜，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这一次带来首张原创专辑《时光荡》。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也是关于你过去音乐经历的一个积累。那么它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大概是多久？ 从最里边专辑里边写的最长的一首歌是 No Name， 大概是我大一时候写的一首歌，大概十一年前的一首歌。然后最近的一首歌应该就是丽江爱情故事，那首歌是大概就是在专辑制作期中间突然临时写的一首歌。 那这首 No Name 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 对 这样一首歌曲。 对 给它取名叫没有名字，其实你想告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这个还是挺有点意思，因为那个是之前也想过一些名字，但好像觉得都不够好。那时候是大一刚上大学，咱们在上高中的时候都对大学充满了各种期待和各种期望。我总觉得上了大学我就马上可以做乐队了，我可以马上好像遇到心爱的人，我可以再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其实不一样，我一直喜欢的流行乐，但我自己小时候不懂，但学的都是音乐教育，学唱美声密码，然后自己挺讨厌的，然后老师成天教我唱这些，我又有点抗拒，那时候多少有些叛逆心理。所以那个时候就整个人就特别迷茫，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不知道自己是要做流行还是要学美声，还是要该往怎么去走，就觉得反正就所有的东西就很迷茫，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包括写这首歌也是写到一半，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继续写下去。这首歌其实是写了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大一时候写了一半，大一下学期写了一半，写不完了，觉得好像写不下去。然后到了大二上学期的时候，然后自己在那个时候还手机没那么发达，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老式的手机，什么诺基亚那种，录音功能也不好。那时候我们写谱都，我们的创作动机都是用谱写下来的。那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就翻到自己这首歌的谱子，我又拿出来，我就又在开始写。那时候找到一瞬间，好像有一个灵感出来了，就在宿舍里，然后就把那首歌写完了。所以大一到二，起名字的时候就 觉得也不知道起什么样的个名字，就觉得代表自己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是未知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无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状态。那既然就用 No Name 这个名字吧，我觉得还挺符合这样一个状态的， 所以就有这样一首 No Name。 对， 这首 No Name 来自于季秋阳的原创首张专辑啊，叫做《时光荡》。其实刚才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你还说到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也学的是这个美声， 对，音乐教育那时候学 美声。音乐教育，在2015年，其实那会儿呢，你也开始专注于音乐教育和制作方面了。 嗯 那个时候是刚刚回归到音乐行业里边来。是音乐人的生存方式很简单，就是做教学、做演出，或者做一做幕后，这是音乐人唯一的生存方式了。所以那个时候回来，首先就是开始去做了一个培训机构，和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培训机构，开始从事音乐教育的一些，教小孩子弹弹琴啊，或者唱唱歌啊，做做这些，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回归到音乐里，然后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正常的收入状态，然后再开始去做做自己的一些原创的音乐。因为自己是从最早做 Orange Castle 那支乐队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顾、义无反顾的去做这支乐队，就那个时候就 不管不顾，也不去考虑那些现实的问题。 对，就做的自己很累很辛苦，然后到后来乐队解散，你还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一样，就那种状态自己经历过了，所以现在就特别希望是也想给其他的一些音乐人、喜欢音乐人的朋友，或想要去进入音乐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提个醒，或者说给我给他们的一个忠告。就大家在做音乐的时候，对音乐固然要坚持，但是千万别死磕，就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基本情况来，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好好的做音乐。 所以现在这个培训机构还是在继续， 还在的、挺好的。 2016年当时登上中国好歌曲是怎样一个契机呢？ 那个真是有句网络流行的一句话叫，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那个时候拒绝的原因还是自己不够自信，不够自信。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比赛，然后还是这么一个 觉得挺有分量的，在音乐人心中挺有分量的一个比赛。因为前两季我都有看，都有看那些，就每天晚上就自己对着电脑在看。但这一季当导演找到我的，不是导演找到我，是朋友。他说你投吧，万一中了呢？说刚好 对呀、万一呢？ 对，因为导演让他找人，然后他就推荐我去。我说我跟导演又不认识，然后又没有什么地面海选，因为我传统心目中的印象对这种节目还是那种像那时候超女那种就立了个舞台要海选的这种。然后完了他说不用，他说你自己投一个 demo 到邮箱就可以了。我说那不是更扯淡的事儿吗？就你投一个 demo 投到邮箱里，导演会听吗？更不听。然后朋友就劝了很多次呢，然后就那时候主要这首歌写给女孩子，那时候都分手了，然后觉得我说我要是如果上了电视，那女孩子是不是就可以听到这首歌了？ 哦，还是为了这个， 有这是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一个 心里的一个愿望， 对，一个因素。然后我说好试一下吧，然后就把歌投过去了。然后就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然后导演组就通知我去上海去试音啊，这些就一步一步的。还挺顺利的。 当时因为你所演唱的《不能没有你》是打动了范晓萱。范晓萱其实她在音乐上的形象最早是乖乖女，唱着这些像健康歌呀，这样非常可爱俏皮， 对， 这样的歌曲。但是后来呢变得更加前卫独立女性了。她在大众的眼中其实多多少少她有些神秘的这种色彩。我不知道在你看来就是导师范晓萱是怎样一个人呢？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和大众的看法一样，因为我们了解到比如像萱萱姐这种明星，我们要暂且说明星，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其实还是通过媒体上的一些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自媒体，都是这种官方媒体给我们的一些报道。但我第一次见到萱萱姐是08年还是09年，我去看一个音乐节，然后我看到是范晓萱要上场啊，我就往后走了，我说没得听了，我说没必要听这种流行歌。但我到了后边我就去玩去了，然后突然音乐响起，我说这谁呀？他说范晓萱，我不至于吧，这种歌这么好听。然后我就冲到了第一排去，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对他有了一个改观。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他有缘分，他来做我的导师。然后那时候就选择了和他在一起，然后他来做我们的导师。然后他整个人是特别谦虚的一个人，这个形象和他的这样一个态度，对待音乐的态度多少还是有影响到我。就他对人很真诚，对我们学员都很真诚很谦虚，就在那样一个地位的人呢，不是印象当中的高高在上那种或者是多有架子的一个人，特别特别谦虚，对我们特别谦虚特别好的一个人。 好，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季秋阳的《时光荡》这张专辑当中，叫做《丽江爱情故事》。这首歌是你创作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一首歌。 对，最近的一首歌。是一首没有经历过却写出来的一首歌，就是我还没去过丽江， 自己想象当中的。 对，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因为当时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先有这样一个动机，想写这样一个题材的类型的东西，然后里边出现了两个城市，一个丽江一个新加坡，毫不相干的两个城市。丽江是大家想到这个题材可能就会想到丽江，那毫不犹豫我就选了丽江。新加坡是因为刚好我那几天身边有一个朋友在新加坡，那就我觉得这两个城市还挺搭不上关系的两个城市，就 偶然性很大哈。 对，然后放在歌里那种冲突性好像会更强烈，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个城市来写。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丽江爱情故事》，来自于今天做客的季秋阳。 今天醒来你就忘了吧，新加坡的夜色比古城更美丽，而后咱俩的故事逢人别再提。华丽的房间500能买一碗，买到了温度却买不到温暖。你说要朝夕，也想要一个未来，可流浪的风筝注定没有家。 始怀疑咱俩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缠绵难离，是欲言又止，是不以为然的一见惊喜。 今天我们跟随季秋阳这张时光档，也在他的时光当中回想了我们的时光。今天节目最后一支歌呢，在文案上是这么定位的，叫做都市男青年春节返乡必听歌曲。就是这首老张， 对，那是这张专辑发的第一首，就是在春节之前发的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样一份好玩的心情，能够轻轻松松的回到家里去度过一个轻轻松松的春节。 所以这个老张是确有其人， 对，其实一个有个原型，但虽然他不姓张，他姓王，其实希望他没听到哈，他其实姓王，他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个室友，就大家自己，大家都是在都市里生活的男青年，空巢男青年， 嗯， 然后大家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房间，一个屋子里，不是一个房间里，住在一个屋子里，然后有一天他就约我去吃饭，他回来下班之后约我去吃饭，他自己在卫生间里梳自己的头发，然后把衣服弄得干干净净的，把自己，他说等我晚上我请你吃饭， 嗯， 我怎么这么高兴突然请我吃饭，他说今天是他生日 啊， 然后就我以为他会请我吃什么很好的大餐啊，因为他搞得自己这么干净，然后去请我吃了楼下的路边的羊肉汤， 那也不错呀， 对，非常不错，因为冬天嘛，冬天成都人爱喝羊肉汤， 是， 然后我们就喝了一些酒，然后他就会给我聊他，男人酒喝多了之后就愿意说一些心事， 嗯嗯， 啊，就聊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在城市里生活这么多年，各种压力，想要买房，想要买车，然后觉得自己工作不是很好，觉得自己工资不好，然后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或者就各方面的常规的家庭会给他的一些压力，其实这些压力都是家里边的人给他的，父辈给他的一些压力，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压力下去生活，然后生活在城市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挺不开心的，然后喝完酒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事儿，但是我又能够明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类型的人，其实我也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人，然后那瞬间就特别有感触，然后喝了酒之后，平时我都是喝了酒挺容易睡着的一个人，但那天就听喝了酒之后又听他说了这些话，就反倒让自己变得很清醒， 嗯， 然后回去之后就有抱着吉他去想记录下这些东西，就有了一些动机，然后其实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有老张他一个人的一个经历， 嗯， 里边还是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子，还有一些我自己身边的其他同学或朋友的经历的一些影子，所以这个老张他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代表人， 不得不将生活的自理。 的是一首非常生活化，然后你会脑海当中浮现了很多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面孔。 对对，我希望我的歌曲能够有更多的画面感和故事性。 那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也是你的首张原创专辑。 对， 在今年你还有哪些音乐上的计划和安排呢？ 然后我们五月底会发一张实体专辑，五月底会上市，然后在我的微博都会有预告。然后就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在筹备 最重要的啊， 对，最重要，最重要， 说三遍， 最重要一，最重要二，最重要三，我正在筹备我自己的年底的一个全国巡演，然后正在和乐队排练。然后希望把乐队排得更细致化一些，然后准备年底的巡演。 大概会去到几个城市呢？ 大概应该有十来个城市。 好，那我们就来关注季秋阳的微博， 对， 上面会及时的更新。 对对，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城市里也遇到不同的人，能够再次来到北京。 好，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季秋阳做客中歌榜，也期待不远的将来你可以再带来新的作品做客节目。 好的好的， 好，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起床上班，迟到半分钟就要被罚款，今晚的决定要喝个够，醉死在梦里头。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 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